柑的味道啊， 对， 真 香甜， 舌下有清泉的感觉 啊。 好的茶叶给你这样的一种感受啊。好的，那今天呢为您介绍的是林红帽的玉罗茉莉花茶，市面上有，马连道你就可以看， 是， 因为相对比较贵。 对，你可以去到我们林红帽马连道的专柜去看一下。 是的， 一罐108。 是的，那今天呢，咱们给大家十大罐啊，150克一罐，十大罐的话就是3斤的茶叶。那么市场价呢，一罐叫108，十罐的话得1080。 对， 但是今天我们不到五罐的价格，499。499，您拿走的是十大罐。好，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而且今天这个组合呢，还送给大家礼品袋。 对，所以说你无论是自己喝呀，送人全部都可以，非常方便。 好，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可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感冒了不可轻视，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治疗头疼、发热、流鼻涕。感冒请用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 30又30， 干嘛呢？ 去年洗车花了1000多， 没买人保直销车险吧？ 投人保直销车险，满额就送全年免费洗车，一周洗一次，一年能洗50次，全北京车主都在抢。 400-1244567， 朋友们来关注路况。通烟高速进京方向三汇桥到北运河桥东车流量较大，请各位司机朋友注意行车安全。北京文艺广播祝您出行平安。下面是生活气象预报，今天的晨练气象指数是3，比较适宜晨练。登山气象指数是4，不太适宜登山。今天的紫外线气象指数为3，紫外线照射强度中等。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为2级，比较有利于空气当中污染物的扩散和清除。生活气象指数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七十二变》，娱乐七十二变。 青春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花抢入配成双，天堂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汤，三月。花卷，这上家里 乐乐七十二 变，白天晚上 乐乐七十 二变， 瓦来房， 有你有我 该有他， 乐乐七十二变， 凡事不往心里装， 快乐不管娱乐七十二变， 这里没有我王大磊， 小李、英宁、王大磊上台鞠躬。 快乐大姐，讲什么样？ 哎，今天中午啊，吃饺子。 哥，昨天不是吃了吗？ 不是，我跟你说， 是 最近这一周的时间，天天饺子。他请客，天天让吃饺子。 他请客还是？ 对呀。 啊，今天3鲜的，快吃快吃快吃。 不是， 快吃，够不够？3斤够不够？ 咱仨人吃3斤3鲜。 我是1两1两买的，咱吃10个煮10个。 你不爱吃面食吗？ 是，不对，你别管爱吃不爱吃，这3鲜馅儿真好啊！ 不是， 晚上咱吃，今儿晚上咱怎么着？ 新鲜，以前我们这给你送饺子你都不吃。 别废话，快吃吧，快吃吧，吃完还得还盘去呢。 我以前给你拿饺子，哎，得哄着他，告诉里边有虾仁他才吃呢。 不是，还盘，拿自己家的锅弄完回来不就得了吗？ 这不是，我用人家的盘盛过来的。哎，这4个盘能不能倒3盘？我先还一个盘，人家着急用，行不行？ 你累不累？ 不至于那么着急。 着急。 你有什么问题啊？ 我没问题， 这里一定有问题，多了解。 人家小饭铺能有几个盘？快快快，先这整 好。啊，还没吃 盘，快吧，拜拜。 你走，哎哎，什么时候替别人这么讲话？ 丁小柱有问题，我得跟着看看。 这个病可不轻啊！ 嘿嘿嘿嘿嘿嘿，还盘来了、 啊。其实不用那么着急， 吃完饭。不，那哪疼啊？你这盘这么多 朋友这么多客人，是不是就这几个牌万一不够用呢？ 不是，刚进 来，我得给刷好了，你拿着，你快拿着， 不用这么客气， 你拿手接着。哎，对， 应小柱，我说那么积极请吃饺子，有问题？ 哎，这你可胡说八道！ 怎么了？ 这饺子香不香？ 香， 哪有问题？ 你有问题 啊？ 你有什么问题啊？ 哎，我跟你说了， 你不是卫生方面的吧？ 没有，放心，我没有传染病。我怎么可能这样的？我都跟你说了，我都交代了。我们家里就我一个，我是独生子女，我今年啊30了。 姑娘，我跟你说 啊， 这个人你看出来了？ 您把他领走吧。 领走？ 他不是认养野生动物的。 哎，小柱，我说问题吧？ 对。 啊， 这卖饺子得看人。 哎， 你得找那种像电视台工作的呀。 嗯。 哎。长得像好人的呀，忠厚老实的这种人，知道吗？这我跟你说啊，现在外边什么人都有。 起开一下， 你挡人家道儿， 怎么叫我？ 让一下，让一下，不好意思。 怎么起开一下？哗，捅到了， 泼盆水。 不是姑娘，我跟你说啊， 嗯， 你瞧你这个模样长得这么好看 啊，客气，谢谢您，客气了。 我不是跟你客气，这是个事实。 你几斤？ 啊，240多斤。 哟，没这么多耶。 你也看上他没这么多了？ 冻的吗？ 等会儿，你要把我 挂的。 你不是你要把我怎么了？ 不是把您怎么了，是您把他们怎么着？ 我没把他们怎么着，我是个好人。 带锅了吗？ 这就要煮我是吧？ 您在这儿不是买饺子吗？ 哦，是，我也是买饺子的。 要多少？ 2斤，我要。你都有什么馅的呀？ 西葫芦呀，芹菜的呀，白菜的呀。 好。 要三鲜呐。 好，一二来半斤。 一二半斤呐。 啊，对，这分开煮、哦、啊。 好的。 各煮各的。别混了， 我那您是大主顾，您比他可买多呢还。 你看着他姑娘，我今后会比他买多的。 他不是1次3斤，他是1斤1斤来的。 我那我2斤2斤来呀、 啊。一趟就您现在就2斤。 姑娘，你这账头够清楚的。 看来你们胡同真开对了，来的人特别的多。 是是是、嗯，你以后啊还得长期的在这开，买卖会越做越大的。 是，没想到你们这儿都是生儿子。 姑娘。连我们这社区生儿子都看出来了，今后你来了也生儿子。 不是男性明显多于女性吗？ 是是，因为我们这都是北京人，爱吃馅儿，尤其是男性犯了蛋，要说2斤也消灭不了。 好，给您称好了。 哎， 怎么有事吗？ 不是，我是说分着装，我好分着带，我一次拿不了。 这拿不了2斤吗？ 我没家务事啊。 哎，这位盘子也还完了，还有什么事吗？ 啊，没事儿。我看看他点什么馅儿了。 要不给您画片儿，您回去慢慢琢磨去。 画片儿，这姑娘说话可够老的。 这头， 我鞋带开了。 我以为您走了呢，已经。 我往哪儿走啊？一低头就走啊？拿我当土行孙了？ 走走走吧，回去吧，回去吧。一会儿我来还你过啊，姑娘。 这个院的人真有趣儿。啊，这姑娘你买吗？啊，您要几斤？我不买，我看看。 我买小花。 那么大了，快30了还看嘴， 看你们就够瞧的了。 小顺， 哎， 我明白你为什么买饺子了， 吃吧。 我这又买了2斤， 我真的是 这就有5斤了， 我确实挺好看的， 长得 有点像刘亦菲吧？ 嗯，我觉得不光像刘亦菲， 对， 她是个合体， 对， 还有谁啊？ 有点这个刘亦菲，有点刘诗诗， 嗯， 有点刘兰芳。 刘兰芳 怎么回事？ 这岁数太大了吧？你说这位， 他那个爽朗劲儿有点像刘兰芳老师那个气魄。 哦，我觉得那个眉毛、那个眼儿、 那个鼻子、那个脸儿， 哎呀，长得特别好。 你们这是馋鬼之意不在饺子吧？ 嗯， 哪儿的话？ 自己琢磨。 你甭说这风凉话，你说你是跟人家比眉毛啊，你是跟人家比眼睛啊？ 我比心灵美。 人家会包饺子， 你会吗？ 哎哎， 包包子你也不成啊！ 你们别回来拿我撒法子，碍我什么事儿啊？ 你包包皮儿，我看看。 你们俩正正经经的比一场，比什么不强啊？跟我比什么劲啊？ 我们俩还用正经吗？ 对呀、啊，我们还用比吗、 哎？够不正经了。 这已经高低可见了。 对呀、啊，眼睁着我比他高吗？ 胡萝卜麻去，买饺子去。 哎，胡萝卜，你买什么馅儿？我给你介绍一下啊。 哎， 我自己还盘子。 我说盘子不够，都借盘子。 加宝麻去， 买饺子去。 买饺子去， 叶鹏， 哎， 买饺子去。 叶鹏怎么俩声啊？ 那声劈了。 佳楠，你去什么呀？ 我买饺子去。 你，哎呀， 我就不能吃饺子。 黄大爷，您干嘛去？ 哎，去买点饺子。